你吻过我的脸，曾是百千遍，抹去想中有一天，夜雨中找不到打算，愿我孤单这边，入殿中等到三点。 我有我的尊严，不想再受损。